当他在试图敲门的时候，楼梯上下来一个老太太。她在昏暗的楼道里显得隐隐约约。老太太慢悠悠地走到安宗身边，从她身上飘来一股檀香的味道。在那么暗的楼道里，这个老太太显得十分阴冷。她朝着门看了两眼，撅着嘴对安宗说： 小伙子，不要和这孩子走太近，那个小鬼是一个扫把星，他的嘴毒着呢。 安宗有些反感他那么说月兰，低声问： 哦，阿婆，我是月兰学校的老师，这次是来家访的。 老太太的眼神依然非常阴郁，她凶狠地看着安宗： 别去管那个女孩了，她是个鬼，一个害人鬼，被她说中的人没有一个不死的，你看看她的父母就是被她害的，自从她家搬来，我们这里没少死过人，你如果还想活着的话，离她有多远是多远，否则你死定了。 说完就神经质地用拐杖赶他离开。安宗几乎一路被打着出来。这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，连租屋里闪烁着昏暗的灯光，这里比刚才显得更加诡异。黑色的老房子里只有蜡黄的光亮。安宗不放心地看了两眼那紧闭的窗户，月兰的情况肯定要向校方反映，安宗暗自思量着。突然从窗户的黑布那里闪过一个人影，感觉非常的高大，不像月兰和她母亲。难道说屋子里还有其他人？在安宗犹豫着要不要再上去看看那母女两人的时候，背后被人拍了一下，回头一看，居然是白毅。安宗有些吃惊： 你怎么来了？ 白毅冷冷地看了看他： 你小子把我钥匙拿走了，我连屋子都进不去，只有到这里来找你。 安宗这才想起早上出来的匆忙，只想要拿走钥匙，就把桌上的钥匙包揣进兜里。哈，原来是白毅的呀。安宗摸摸脑袋对他笑着说： 你看看我越来越没记性了，我这里……哦，算了，先回去，我边走边和你说。 一路上安宗把该说的话都告诉了白毅，包括最后看到的那一闪而过的人影。白毅听得很仔细，说到关键的地方时，安宗紧张的几乎咬到自己的舌头。白毅撑着下巴，眉头越皱越深，陷入了很深的沉思之中。白毅没有和他搭话，安宗问的问题也全部都当作没听见。安宗感觉十分无趣，力气就像是打在棉花上，也就不去搭理他了。到了家里，安宗瘫在床上。 月兰的情况非常不妙，再怎么样也不能让她跟一个疯子母亲住一起啊，难怪她给人的感觉那么阴沉，现在想想这也是正常的，天天面对那样的家，如果心里脆弱点的孩子可能早就崩溃了。 想到这里，安宗对月兰又是敬佩又是担心。安宗烦躁地翻了个身，突然想到最后屋里面除了他们母女两个人之外，好似还有一个人，一个男人的身影。安宗马上联想到他的父亲，可是月兰的父亲不是早就死了吗？脑子里像是缠了麻花，安宗不耐烦地起身。白毅这小子并非每次都会亲自下厨，他能偷懒就偷懒，这不正在炒蛋炒饭呢，安宗已经吃了一个礼拜的蛋炒饭了。安宗走到白毅身边，两手抱胸靠在墙壁上。 哎，你说那对母女是怎么回事啊？ 没什么奇特的，估计也是特困生家庭吧，你可以向上面反映一下，然后打一个减免学杂费的报告。 安宗瞅了他两眼： 这家伙欲盖弥彰的能力真差，这样还算是没事？ 白毅炒完饭端给他一碗。 别老是管那女孩的事情，你这家伙太能惹事儿，不是每一次我都能帮你的。 没想到这小子那么怕事儿，一个小女孩能有多大危险？ 安宗无奈地看了他两眼。白毅抬起他的头，用眼神威胁他，仿佛他很不希望安宗掺和这件事。安宗举着手，不在意地点头说没问题，可是心里已经盘算着再去一次，至少明天要好好打探一下，再不然得去和月兰谈谈。当然了，这件事就不必告诉逐渐化身为老妈子的白毅了。第二天休息的时候，安宗特意跑到月兰的班上去打听消息。安宗找了那个担任他课代表的小姑娘问话。这个孩子画画的其实并不好，但是成绩出众，家里也有门道，担任了许多课代表和班干部，属于班级里颇有能耐的人物。他捧着一堆书，点了点鼻梁上的深度眼镜问： 安老师，找我有什么事？ 安宗往里面瞟了两眼，月兰不在教室，放心了些，便开口问： 哎，你们班是不是有一个叫月兰的转校生？昨天我去做了家访，回来呢，想要再向你们了解一下情况。 他有些疑惑地看着安宗。其实他不说，安宗也知道，自己一个副课老师干嘛管那么多啊？安宗咳嗽两声， 嗯。 女生马上回过神来说： 月兰，哦，她是刚刚转校过来的，虽然时间不长，但是这个人怎么说呢？ 他忌惮地左右看了看，确定月兰不在教室后，凑近说： 这个人很乌鸦嘴。 啊，乌鸦嘴？ 没错，乌鸦嘴。本来他没什么特别的，我们也不是不接受转校生，也没有人欺负他，就感觉他很孤僻，不喜欢说话。如果不是发生了那件事。 什么事啊？ 女生神经质地点了一下脑袋说： 他可以咒别人死，安老师，你说可怕吗？ 韩宗一听，仿佛回到了看卫斯理小说的时代。 怎么个预测法？ 女生一听他有兴趣听故事，起劲儿地压低声音说： 当初他来的时候，坐在他旁边的男生很麻烦，喜欢捉弄同学，当然月兰也被整得很惨，于是一向闷声不吭的月兰发怒了。我现在回想起他那时候的样子就觉得害怕，他的眼神简直就像一个鬼。他冷冰冰地说那男生活不过一个礼拜，说他会在家里触电而亡，除了死因，他连死的时候穿什么衣服也说得一清二楚。我们都听得怕死了，虽然没有人相信，但是过了几天，当我们都快忘记这件事的时候，那男孩的父亲居然红着眼来学校打死亡报告了。真的和他说的一样，一个礼拜里那男生就触电而死了，而且当下就死了，一点救也没有。从此我们都不敢和他说话了，也没有人肯和他同桌。后来他还陆续会说出别人的大限，说得特别详细，所有人都已经害怕他开口了，看到他就躲得远远的。 终于明白为什么所有人看到月兰都是一副避讳的样子，他就像是一颗炸弹，随时随地都可能宣判某人的死刑。难怪他说遇见未来是一件痛苦的事情，这种被周围人隔阂的感觉的确比死还难受。但是为什么他非要说出来呢？这不说出来不就可以了吗？ 安宗点点头，恍然大悟。太多的疑虑围绕在安宗的脑子里，当他还要再提问的时候，那个女生对着他身后挤眉弄眼。安宗顺势回头，白毅居然在背后，他的眼神有些冷峻，抿着嘴冷冷地看着安宗，看来前面的问话都被听到了。他搔了搔头，心里怀疑这小子是不是跟踪自己。女生一看情况不对，以交作业之名飞快地溜了。